水调歌头，重上井冈山，1965年5月。酒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冈山，千里来寻故地，旧貌变新颜。到处莺歌燕舞，更有潺潺流水，高路入云端。过了黄洋界，险处路不须看。风雷动，旌旗奋，誓人还。38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，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